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已经是这个假期的尾声了啊，相信如果很多朋友还没有到外地去玩，可能也确实有点来不及了啊。但是呢，京郊咱还是有很多可以玩的。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请来了京郊王，我们的王海春哈，海春哥，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如果您在假期的尾声，觉得不出去玩有点亏，但是去远的地儿又确实没有时间了。哎，能不能走一些相对小众的路线，也体验到这个假期的快乐哈。咱们先让海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海春哥，最近您是不是又发掘了很多新的线路？ 我不应该说最近，对我来说是一直在路上。 哎呀呵，一直在发掘新的。 对，没错，是。然后我觉得京郊这些东西，就经常人说那个海春，你都在京郊跑了20多年了，那还有什么可看的？ 真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啊，这个京郊可以一辈子走，而且无穷无尽，而且你肯定走不完，因为永远都有很多新的知识点，就是例如你说古村也好，古城也好，古树也好，古寺、古壁画、古道，我觉得你要想把这东西弄清楚了，我觉得真不是一辈子能干完的事儿。而且我认为这些东西啊，你不应该说只是走，只是看，你还要琢磨这些它有什么特点，它的历史是什么，它的文化是什么。你要再这么想下去，那真的就是这一辈子的功夫才能都不一定能干得完。 您这就等着您出书了，是不是？ 这个事儿的话，好多人都跟您说过，还是说你还说你知道这么多，你又拍那么多，你要写东西，你干脆出本书得了。 对， 我说出一本书不够， 一本还不够啊，出的10本。是不是每年来一本？ 啊，我觉得可以说，你说啊，就是没说嘛。刚才我说了好多，就是你古村，我觉得一本书都不一定能写得出来，因为你古村里头有建筑啊，有包括它的历史，有它的文化啊，包括它里头的那些建筑的哪些构件，它就例如角柱石，光角柱石这一项，我觉得就能写出一本书来，因为它的文字、它的图画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真的无穷无尽的玩。 对，所以呢，海春哥是最知道京郊现在哪儿人多哪儿人少，哪儿的风景美，哪儿相对游客少一点儿。今天呢，咱们还在十一假期里，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在京郊附近溜达转悠玩一玩，是不是？我们的目标还是尽量的避开人群，但是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谓的避开人群有一个问题，因为大家所有的人几乎在都住在市里，所以初期的时候最大的 都集中在几个 高速上，所以说你说高速上你说避过，那简直 不 太可能， 除非那个坐直升飞机， 要不然你可能真的就是凌晨走 啊，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改到下午走 啊， 下午有可能稍微少点， 嗯， 但凡我觉得过了7点 啊， 到时候中午12点之前， 对， 我估计你就几乎所有的。 对，反正一共可能3个小时的路吧，有2个半小时您还在市区， 没错。然后，但是如果你要说出了这个，就是这个，就例如像怀柔、昌平，出了这个以后，可能你说找一些相对来人少的地儿，那还好，那还好。你只要不集中那几个特有名的重大景区之内。我觉得还是能找到一些清静的地方的。 海春哥，我今儿这想看见您，我想起来咱们现在我看见那个地铁呀什么的，好多都有往那个郊区线的那个地铁呀什么的，有好多线现在都开了啊。因为我那天从张家口回来，坐到清河嘛，从清河一下来发现它有好多线啊，就是什么往什么怀柔密云的那个地铁线，然后有往哪儿哪儿的。哎，是不是现在京郊游大家现在也可以选择就是坐这些交通区？ 坐地铁应该不太现实 哦，现在还不现实。 对，但是呢，例如你可能地铁的话最远的例如顺义，然后房山，但是房山它也进不了山，应该是在平原区，这个你可以。你真要想去进山里的景点不行， 还是得 但是有好多的 地铁就所谓的火车、 嗯、 就是进郊区的火车，这也可以，例如你去那个龙庆峡呀、 嗯、 甚至再去密云啊什么的，这些可是可以的、 哦、 但是呢这火车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下车以后怎么办， 还得走， 对，你还得让当地打车或者你找车、 啊、 或者怎么着的，还是这样，所以说呢除非你就是直接到那个，有它有些景点会有车到那儿去 接你， 就这种的还可以、嗯、你说固定我就去那儿，但是你想随心所欲走那肯定还是得 差点意思啊。 对，但是要如果老人什么都不想走那么多，我就想去一两个地儿，那你可以坐火车、嗯、我觉得相对来说你要舒服多， 对， 保证不堵车呀。 对，这我主要是想着大家都这么在高速上堵着呀，心情确实非常差。我有一回堵到半路啊就不想去了，真的， 好多人都是这样，目的地就直接改了， 是不是？我觉得春哥可能也有这种，就是你堵到一定程度啊，你就近乎是属于那种精神要崩溃的那个状态，尤其是你在车上还有人叨叨你的时候，是不是？哎，咱们这很多家庭是这样，就比如你看，要是我们全家出去的时候。那肯定是家里的男士开车，比如是吧，我比如说带着我姐，或者我姐还带着他们家孩子，然后我妈我爸可能他们坐在后头，好多人家里都是这么一个组合，就是那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的在外边开车，只要一出现堵车，最明显的一个状况就是所有人开始叨叨这司机，你看人家那道是吧，人那道怎么走那么快，你怎么你这道怎么这么慢呀、啊？啊，还有人说让你不早出来吧，是不是，我说六点起你非说不用那么早，是不是，你看现在堵没堵，就不听我的，早出来一会儿，咱们现在早到了，都喝上茶了，你看着在高速上给咱们堵的、哎、是不是，哎， 非常常见 的 一旦这种话一出来以后，哎呀，你这个脑海的，你又没地儿躲，没地儿藏呢，在高速上，是，你也不能说我不开了，我下去了，是吧？不行，走也走不了，退还退不出去，而且你想到，你早晨可能起的也绝对不晚啊，八点七点就起来了，一看十点了。 还有遥 感觉 刚开出十公里，觉得这一天午饭都不一定能不能赶得上，非常崩溃，是不是啊，周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您怎么调节？您没遇见过？ 不， 您都是错峰， 肯定是遇见过。但是这东西可只能是一种情感的疏导 啊、 嗯。而且首先第一啊，就是我们要出来之前，像这种节假日的话，我一定准备大量的零食和水。 零食和水， 对， 那不行，水不能带太多， 不 零食也不能 带着，就是零食，你如果不让 你车上出现了要上厕所的情况怎么办？ 那只能 想没想到， 就路只能路边解决， 这非常不文明嘛，有可能还被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京郊王高速路口随地的这个是吧？是不是？明天您就火了。 不，你水你可以不用喝那么多，但是你必须得保证润嗓子，而且零食这东西，有如果你有孩子，反正例如我老婆不能饿了，她一饿了脾气 就揍你啊， 脾气暴 躁啊， 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这种时候你必须得有准备。你要让心里才能踏实，因为有时候真的你可能到了十二点一点你找不地儿吃饭去， 对， 你可能就在路上堵着， 嗯， 那怎么办， 嗯， 那我觉得首先把这个准备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车上的时候会说一些相对来说轻松的一些话题，转移话题，反正就赶紧。 我又发年终奖了，是不是？老板可喜欢我了。 但是说实话这些事儿的话应该提前就是做好思想准备，就是上车之前先说好了，就例如你出来晚了、 啊、 ，OK， 那有可能会堵车。 对 啊，堵车大家谁 堵车别叨叨、啊， 要不咱们就别出去， 对， 是吧？咱们就在家里翻着玩、 啊、 要说好了不还想出去，那行，咱就这样了 啊。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些是咱们自己的原因，但是也可能是他们原因，例如化妆晚了呀，或者他们 对 老人有点什么事、 啊、他们进磨蹭了 啊。对啊，他们或者说带这个带那个就准备钱着了。 对， 咱就说清楚了 啊 这可以。 啊、 而是的话，就例如说，我还有一个就是。有时最就是有，因为我对路熟嘛，有时候我看高速路我就下去 啊、 嗯。但是说实话，要真正 下去有可能更堵。 对，因为上着再堵他能走， 对， 下边堵有可能堵死了。 对， 但是如果你不下去，人家会可能他们也会说你 啊、 嗯。下去的话，他们更说你。 对， 所以怎么 不下去？京郊王的什么呀？这就知道这一条路，是不是？ 所以这事、 啊、你带我们走个小路啊，是 也得提前说好了， 对吧？ 下不下 啊？ 你们说好了，现在导航都能有那个， 对对对， 看 看啊 啊，你们同意了，咱们就下，不同意。咱就在上待着， 一下去看，还京郊王呢？什么呀？带我们走路堵成这样，行不行啊？我们还不是信导航呢。 因为这种事儿确实发生过好多回 啊， 就是而且是你在高速的时候看着那边好像没事，等你下去了， 嗯、 好多人全下去了。 对， 而且那种路肯定底下路是要窄， 对， 而且堵了以后警察根本 过不来， 嗯， 那真的就杀堵着， 对， 那他更痛苦了，还不是高速上一点点蹭的 啊。所以就是大家呀，调整好心态，但凡是出去玩儿，就把这个快乐放在第一位， 对， 不要互相埋怨。当然了，也像海春哥说的，车上做好一切准备，吃的喝的，包括车载厕所，这真的是非常必要的。您说，如果咱有时候就说大家都不文明了，大老爷们儿有的时候您说站在路边，他有可能能拉下这个脸来。你说人家很多妙龄少女，是不是？人家那小姑娘，或者说咱家里的女士，你说你我妈，我给拉开门，你在车边。你妈不得揍你啊！他就你给拉开车门，他也拉不下这个脸。 是是。 所以就是这一切的保障设施在车上都准备好。 嗯。 您再准备好一个出门必堵的这个心情。哎，没准一下没堵啊！哎，他意外的收获，是不是？他还就觉得哇，今天竟然没堵，太开心了，是不是？这个旅游的心情他也感觉加成了。对吧？哎， 而且就像还有说的，就是说你要有灵活应变， 嗯， 就真的觉得这条路上真的堵得不行了，真的就改附近。 有、 哦，咱找一个不同的地儿，哪儿都能玩。 嗯， 其实就是你说远的地儿，你说远郊什么各个地方，像看彩叶，可能往深山区好看。 嗯， 但实际上京郊的话，就是顺义、昌平，就是这个比较近的，离市区近的，有很多很多特漂亮的郊野公园。 哦， 景色也很好看，也不用花钱， 就、哦、去公园了， 直接就去郊野公园了，挺好的呀。 啊，要随机应变，所以还是得对京郊您得特别了解，多听我们节目，多那个请教海春哥，是不是？海春哥，咱们说了这么多那个心情方面的事儿啊，也给大家做做这个心理建设。首要是，因为在十一期间，我们老请嘉宾说说点小众路线，小众其实真正的小众现在是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存在了，对吧？因为您说哪条路？只要有这路，大家有可能就要走。虽然不像海春哥这样成年累月的没有目的的走吧，人家也有可能今儿机缘巧合走，对吧？现在那个自媒体都这么发达，随手一拍，没准大家就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只能说，相对，这是一个相对概念，比起那些传统的热门景点儿，这个可能相对人少一点儿， 对 吧？嗯。 然后你像前日子我走了一条路，我觉得呢可能相对来说是走的少一点的， 嗯， 但是呢我要说起来的话，这里边穿过不同的路可能十来条， 嗯， 不同的路走了十来条。像一般从北京出去比较常见的，就一般是去延庆，要么走京藏， 嗯， 要么就走昌赤路， 嗯， 啊，京藏的话就是咱就不说高速的，因为高速有可能堵， 嗯， 我就说昌赤， 嗯， 但是昌赤路呢现在也渐渐形成网红了， 嗯， 也人也很多， 对， 但是呢我呢是怎么走啊，就过了十三陵以后，昌赤路过了十三陵以后有一个上峪村， 嗯， 然后这个村呢特别有名的是什么呀？马五寨的驴打滚宴。 哦， 吃驴打滚， 驴打滚还弄一个宴， 对，就是其实以驴打滚为主，剩下的菜基本上跟别地儿差不多 啊 啊！但是他就推崇这驴打滚，你可以自己外带。例如你说我饿了，我说买一个 驴 打 滚，不就是一个点心吗？ 对，他是在当地是在那个村里是作为主食，家家做驴打滚， 家家吃， 对，家家都吃，就是以驴打滚为这个名头， 一天三顿驴打滚，吃的满地打滚 都有，该有都有 啊 啊, 啊！ 这个等于说就是这个上峪，到了上峪， 啊， 过了这个上峪，上峪首先啊，它还有一明代的那个过去的边关的一个那个小口的一个城堡残址， 嗯， 你要喜欢历史也可以去看看。就我说的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出游快乐或者别人跟我出游快乐，我觉得走到哪儿我能说到哪儿， 哎， 而且我看见一花一草一木一树一屋我都能讲点什么，所以说你说快乐是什么，就是你别看堵车，我可以讲这堵车这附近有什么，我可以讲什么故事，然后大家可能就会有乐趣，这真的不用非得去哪个景区，你真的随便找个地儿我都能跟你聊好玩好玩好多东西，包括看个小鸟小虫的什么我都能跟你讲，哎，孩子就愿意，就能过这个时间。所以说，你要想玩的快乐，还得准备多听咱们节目，多学点知识， 得有知识， 对， 是不是？ 啊，然后这个昌赤路，这个到了上峪这条路，其实人还算比较多。 嗯， 但是过了上峪以后，有一个向右拐的路口，从上峪到黑山寨， 哦， 这条路几乎没有人。因为这条路，我说实话，你正常的所有的旅游目的地都不会从这儿走 哦， 所以说你要走到这儿反而人少。 嗯， 然后这里头呢也有些分叉的地方，例如有一条沟是过去的金矿和铁矿 哦 遗址， 然后这里头的话有好多的深潭，还有溪水，也有河流，也但是就是没人。 哦妈呀，听着有些些许的恐怖。 啊，当时我记得那个我曾经碰过在那儿有一个绿化的一个人，人家说了，你看那潭没有？ 啊， 这潭有20多米深。 哦， 是过去挖的那个矿道挖这个挖出来的，然后积水，说里头深不可测能进去。 嗯， 但是那咱们都看只能看上面了。说现在居然里头都有鱼了，可以钓鱼， 哦， 也没人管。 哦，那说明好多年已经没人用了。 对啊，就是好多人说我想找个野炊的地儿，或者怎么这地儿能就想人少能待着地儿，要不你现在大凡景区里都密密麻麻的帐篷一盖，他说这儿没人。 哦， 但是就是说，就这条路很少有人往这边走，因为它哪儿都不挨着。 哦， 啊，但是它从上峪到黑山寨这条线上， 嗯 啊，那这就 黑山寨听着像一个过去的土匪窝子，是不是？ 如果就是刚才是这条沿途嘛，但是到了黑山寨，你又可以歇着了。歇什么呀？这儿专门吃驴肉的 哦。 各种各样的驴肉的做法，那好多餐厅， 山下驴打滚，山上吃驴肉，是不是？ 你就对啊，你就可以。我说的是，因为你例如你不一定想吃驴打滚啊，这那个你要过来以后可以吃驴肉啊， 也可以。 沿途你哪儿饿了，咱们就说你但凡觉得饿了累了，咱们随时那一条线上能找 啊， 咱们随时走，边走边看边玩边吃 啊， 对吧？ 嗯 啊，我把所有的这个你们能可以准备好了这个线路作为一个参考， 嗯。 然后过了这个黑山寨以后，再往下走一点，这条路呢叫怀长路， 嗯， 是怀柔奔长陵的这条路。然后过了黑山一点，然后左手也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地儿，有一个佛门， 嗯， 怎么叫佛门？ 嗯， 那个门就是一个佛的字儿，巨大的海白玉的一个那个门， 佛的字儿， 就是佛爷的佛， 哦哦哦哦， 那个字儿， 那个字儿怎么做成门？ 那树上那个树， 那人从哪儿过去？ 你要从佛底下要。从那佛门底下进去啊， 哦哦哦， 就佛的那个两个脚的那个位置 啊， 哦，你要进入佛门 哦 啊，进 这个门，那这佛字可挺大的， 非常非常大，哦，就跟比正常门要大好多 哦 啊，然后你进去以后的话，它这个整个这山坡上都是百年的老栗子树 啊， 哦，现在正好是栗子熟的时候，如果。但是别轻微瞎摘去啊，这个好家伙，这你要是这么瞎摘， 叫那个 一个栗子可就不知道多少钱了。 黑风寨你不太敢，是不是？黑山寨人这个名字听着就比较有震慑。 当地的这种栗子真的特别好吃，就黑山寨的栗子是挺有名的 啊。 你可以愿意到 他们也是那个糖炒，是不是？还是怎么？就生的？ 不，他一般都是生，因为他们自己种的这个栗子树，他不会说做熟了 不给你加工。 对，你对直接可以买他的栗子， 回家再炒。 对，回去再做呗，回去再煮也炒都随便 啊。 然后再往上走，就从穿过这个栗子林以后，百年栗子林以后，就是那个，就是刚才我说，就是延寿寺。 哦， 啊，这延寿寺有好多传说，这个就跟刘伯温啊什么的都有关系，跟十三陵都有关系， 啊， 听起来都很邪乎。然后那些个东西我就不用管，但是最好看的是里头有一棵盘龙松。啊，这棵松树上千年了，然后而且的话，你如果找对了角度，你来看它的话，龙嘴、龙眼睛、龙角。惟妙惟肖， 嗯， 真的特别漂亮。这是北京的一个著名的古松之一， 嗯 啊，除了这个龙松以外，而且门口还有一棵凤松， 嗯， 它真的就是有点真的偏成一边，就这后面搭着那个大尾巴似的那种感觉， 嗯， 龙凤松， 嗯， 而且这后面还有那个过去的那个和尚的古塔， 嗯， 而且这寺庙也重新修过了，还是挺好看，而且特别清幽， 嗯， 而且不用花钱， 嗯， 啊，非常清幽的一地儿，啊，清幽到什么程度啊？我曾经在那个里头看的话，那个排水的地方 啊， 好几条蛇钻来钻去的。 海春哥，有没有毒？有没有危险？ 没，就是北京啊，就是地区一共大概有17种蛇 啊， 这17种里头大概有3种毒蛇 哦 啊，但是我当时看的那个肯定不是毒蛇 啊。 啊，因为北京 怎么你问他了，他说我没毒。 我虽然说问不出来，但是看大概呢，因为就那几种是毒蛇。啊，像那北京最毒的叫短尾蝮。 嗯， 啊，我也见过好几回， 哦， 挺危险的。 哦， 啊，但是这块没有。 啊 啊，就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就是生态环境会比较清幽，而且它这边也有泉眼，它可能会吸引一些这些。这些那个 毒蛇啊，就 蛇 了，也别毒了啊啊！ 然后这就是延寿寺，就是你没说某时候你随走随停随看， 嗯， 都可以，这是一免费的， 嗯。 然后从延寿寺那个再往下走，就是到了那个安寺路和怀长路交界的地方，那块叫九渡河， 嗯。 九渡河这地方呢，我觉得也是属于山清水秀，或是淮沙河。那个怀九河的一部分， 嗯 啊，而且这个两边的话，吃饭地儿特别特别多， 嗯 啊，这还有一加油站，如果你要是没油了，先开半天，这儿加油， 这是全方位的服务呀，海春哥。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两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餐厅，最有名的可能 所有的奔安思路、奔皇上城走的，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叫新力酒家的，他们家我就最爱吃那大油饼，特大大油饼，然后他还有那个他那个棒骨什么的，我觉得都特好吃，你可以感受一下。而且这河的河，它是在河的北岸，河南岸呢，还有一家叫水岸渔歌的，这家餐厅的特色是什么呀？就是你在那儿吃饭，它主要做鱼，但是做鱼的情况，它那个底下是玻璃的，你坐的地方底下是玻璃，从玻璃下里头 鱼那个游来游去， 上百斤的大鲟鱼，看着跟那个就 在底下游， 在你脚底下游， 我的妈！ 还有红鳟鱼啊，什么鲟鱼啊，就在你脚下走来游来游去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挺有特色， 这个太刺激了， 对，还挺有特色。 我上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是在那个朝阳路那儿。原来有一个餐厅现在已经倒闭了啊，又不叫人的名字了，然后也是这个脚底下是玻璃的呀，玻璃的，然后一只大老鼠从那里擦就蹭过来，哎呀，给我吓的呀，给我吓的，当时结账走人， 结账了，居然 结账走人，再也没，因为你那个他那个二层很大，然后在底下咵，那个游也不能叫游走啊，你就畅行无阻，给我吓的，再没去过那家店。然后过了没多久，那家店就倒闭了。所以这个在底下看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 而且他没说嘛，就上百斤的，一二百斤大鲟鱼，你这一人都肯定抱不动他， 抱不动啊，他会不会突然就上来了吧？ 没有，他倒不往上抱，他是看着跟小潜水艇似的在脚底下走。 也是一个奇观啊。咱们那个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让海春哥接着说这个，除了脚底下有鱼是吧，山上有驴，还有什么？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啊。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百年。100年，对于漫长的北京历史，不过是沧海一声笑。但现代考古学的100年，却犹如滔滔两岸潮，不断刷新着北京历史的结构和内容。虽然考古发现的只是真实历史的万分之一，但每次发现都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这项发现背后的一扇大门，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精彩、它的荣耀、它的沧桑。中国现代考古100年之际，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考古学家郭金宁9月最新出版新书《考古北京》，将带您穿越这一扇扇大门。 考古北京将会告诉您，最早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历史又何以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选择北京作为首都。 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100.6 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7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让京郊王海春哥啊，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十一的尾巴了。那大家如果想去玩，有没有一些相对小众的路线，大家可以一块去看一看啊。刚才海春哥跟大家聊了一下，说有一个地儿，有驴打滚儿，有那个吃，还有吃驴肉的，是不是？脚下还有那个 吃鱼的 大鱼，在那个来回的游啊，感觉这个地儿很魔幻，是不是？还叫黑山寨，是不是？ 黑风口黑山寨，你这个 听起来这个也非常的有特色，我只能说有特色啊。海珠哥，这地儿是脚下有这个鱼，这个鱼大家会不会想过说，我就想吃这个，能吃吗？ 像刚才我说那上百斤的鲟鱼，你肯定吃不了。 哦，吃不了， 但是 吃不起还是吃不了？ 也吃不起，也吃不了。就其实鲟鱼不贵 啊， 鲟鱼不贵，但是鲟鱼子 哦， 贼贵 哦， 贼贵， 贼贵。 对，就是其实就是鱼子酱嘛， 啊， 就一小盒可能上万 哦。真的， 真的， 那把籽儿给我刨了，就吃肉， 吃肉没多少钱 啊。 但是那上那王母，他要是养到那么大几百斤了以后，他就是为主要是为了产子 观察啊，观察 主要是产子 啊。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以前的话，这个产一次子抛完了以后，这个鱼就死了 哦。 但是据说他们现在有技术，它可以让它恢复，就是不用那个 产后恢复，这也是 可以 成立了鲟鱼叶子中心，是不是？ 因为这真的在国际市场，咱们中国的其实已经好多说以前可能都说是俄罗斯或者哪 对、啊、 上的鱼子酱、 啊， 其实世界上的鱼子酱可能最大量的出口的是中国 哦、 啊、 现在是咱们 对，咱们、 啊、棒、啊、 我曾经尝过那个一点啊，那真的 特别咸，是不是？ 对呀、啊，真的太咸了。 你得就点酒，不能干吃啊，是 吧？没人给我配酒。 哎，这是吃这个，吃鱼能吃起，吃鱼子酱吃不起啊。这地儿是还吃点别的吗？ 不，他这也有别的啊。我还有特别爱吃的话，他们有一种红薯，它是红薯是怎么说呀、啊？它里边有放了一点蜂蜜，拿高压锅压出来的，然后特别甜，特好吃。然后就是这条路呢，等于是安斯路的一点儿。当你刚才讲我说的是，昌赤路，然后走上黑路，上黑路到淮长路，淮长路转安斯路，这是安斯路的头，就是在这个交界这个头路这位置。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比较著名的皇上城水上城水上城那一带住宿 啊 民宿都很 多、啊、太多了， 这而且它也比较有名， 对。 但是黄花城和皇上城水长城不是一个，皇上城长城呢是真正的，这在安斯路就路边上，然后也有一个湖，然后那个旁边也有那个长城的关，其实真正的黄花城那个关城关是在这儿，也叫头道关，而且这条安斯路呢，这条路上呢，除了头道关以外，再往那个西开有二道关。而且当地人说在有地方还有三道关，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明代长城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而且从那个皇上城那城关往北走一点的话，然后往就左边有一斜岔上的路口，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明代的古堡，非常精致小巧的一个古堡，耀子峪古堡，如果你要想了解明代长城的防御设施，它这儿都有，而且包括撞道口长城什么的都在这附近，我觉得这历史文化的东西都挺好。 对， 除了那个黄花城水长城收费以外，其他地儿也不收费，你都可以去看，像茶余城什么，就是那个耀子峪什么的，你可以进村里头去看看去都可以，这是叫安斯路一点儿，然后再往下安斯路就过了这个，再往上一点儿，还有一个山。但这个山的名气不大，但是我认为其实特好看。但是因为当时它运营和村民老有门，反正老开开停停，叫林龙山的。这个山你从远看，我觉得真的就跟那个鱼的那个鳞是一层一层上去，其实更像什么呀？更像一朵莲花，就是一点一点的绽开的那种感觉。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周围它不全群山环绕嘛，别处所有的山都是绿色的，只有这座山是白色的。整体是花岗岩的，而且是那种山包，没说一层一层的，就跟在荷叶中的一朵莲花盛开一样。 我的天哪！ 反正我特别喜欢这地儿，而且奇峰怪石特别多，但是它就是做的宣传和运营不好。而且其实很便宜，我觉得15还20的门票，反正我觉得值得。你要喜欢清幽，喜欢探秘，我觉得可以来就这个林龙山来转转，然后从林龙山再往上走一点儿。 然后还有一个香河岔口，我把这沿途所有路上东西能看的东西都说 啊， 就是因为你假如你饿了，你要是那什么累了 啊， 随时都可以去这些地儿， 对对对， 随时可以拐， 啊，随意一个岔口您就下山， 对，你可以里边真的都有可玩的东西， 啊， 然后这个路口再上去呢，顶到头，这个山谷也特别好看，但是有点窄，然后到了山里头有一个村子是庙上村， 嗯， 这个跟红色有关系，红色旅游关系， 嗯， 这是怀柔的第一个党支部， 哦， 而且这个地儿除了这黄色的这个可以参观免费参观讲解以外，这块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当时很多美院的人把它当成一个写生基地， 嗯， 也就意味着的景色非常的好看，四面环山， 嗯，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个地儿的山楂特别好吃， 哦， 个儿特别特别大， 哦， 尤其是你要赶上熟的时候，遍地红山楂一片的时候，我觉得那点儿地上全是一片红， 哦，随便捡， 你捡吃反正没事儿， 哦， 啊，买也很便宜，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我记得当时不是五毛，嗯，就八毛钱一斤， 哦， 啊，就是几毛钱一斤， 哦， 哎呦，我觉得挺好，当时我那个带着孩子们玩，哦，捡了一个好多这个以后，现场我们带着小炉子熬糖穿糖葫芦， 啊，真的呀， 哎，那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哦， 而且它里头还有好多小溪水啊、河流什么的，哦，你都可以在那边玩玩，我觉得这个庙上村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往上转， 嗯， 然后从庙上村如果要是这边出来以后就还是这个这条路安思路， 嗯， 安思路呢其实是从安定门到延庆的四海， 哦， 这么个安思， 哦哦哦， 啊，到四海镇， 嗯， 然后从这边往上再往上走就奔了杏树台了， 嗯， 杏树台等于是延庆和怀柔的交界啊，杏树台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特别大的观景台，我建议大家可以看，就相当于快到垭口的位置， 嗯， 你能看到整个那个山谷的那个气势， 嗯， 我觉得一定要在那儿拍照，可以溜达一圈， 嗯， 然后从那个杏树台这个村翻过那垭口，就进入延庆境内了， 嗯， 你到了延庆境内，你都能感觉出来，延庆的地势和怀柔的地势完全不一样，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从怀柔进到那个刚才我说那杏树台那个露台的位置，你要盘山转转转转转转好长时间才到那个位置。 嗯， 但是你到了那延庆那边翻过山以后，转不了两圈就到平原了。 嗯， 意味着什么？延庆海拔高， 哎， 它比怀柔要高好多 啊。 所以说它不同的季节，它的那个就 冷啊。 对，包括它的冷，包括它的树叶，包括它的植被，就是尤其春天秋天特别明显。就是说你到延庆这边恨不得树叶都快落了，这边还挺绿的呢， 绿的，哦， 对，它都不一样， 温度差好多， 对， 哦， 然后你如果带孩子你可以讲讲说北京的地理是吧，哦，就是西北高东南低， 哦， 是吧，三面环山一面大平原， 哎， 是吧，给你讲讲， 啊， 然后那个从这块走的话一下去的话有一个村子， 嗯， 叫海子口村， 哦， 这个海子口村呢过去有过去的那个城堡，但是只剩残墙了然后这个古村呢我觉得有一点的话，它有村穿村而过有条溪流， 嗯， 这条溪流也就是我待会儿说的这条菜石河的源头， 嗯， 所以说你要愿意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眼， 哦， 但是你可以直接下去，直接下去的话这个还是安思路，安思路就奔的等于是四海镇嘛， 嗯， 就是这里边有一条两条路，一条是奔直接四海镇那边，一条呢是向右拐奔北顺着菜石河走的这条路，这条路也叫川宝路，也叫四宝路。 嗯， 四宝路什么概念？就是从四海镇到怀柔的宝山镇。 哦， 嗯，啊，这条线。然后这两条，我刚刚不是说两条吗？我为什么说两条线？如果你要想看四季花海， 哦， 现在延庆特别火，特别火。 嗯， 就奔四海镇往左，就没走多远，就离这岔口没多远，就是这个四季花海的地方。然后里边有那个马鞭草，有那个串红， 嗯， 还有向日葵，还有那叫什么？反正好几种五颜六色的，拍着照片呢还是真挺好看。 嗯， 你们可以往那边走一圈。然后，但是我说的这条线路呢，是奔那个四宝路、川宝路走了，沿着菜石河走，这条路就奔了珍珠泉乡。 嗯， 这条路相对来说， 嗯， 是人少的。刚才我说了一堆路 啊， 那个路都人不会太少， 啊， 相对来说。但是到了珍珠泉乡这条路， 哦， 嗯，相对人会少一些。 这是名字终于好听一点了，是吧？珍珠泉 但是这菜石河，我是主要， 嗯， 沿着菜石河走的。菜石河呢是相当于白河的一个支流， 嗯， 它最终汇入到白河，从白河进入怀柔，然后再进入密云，进入明水库。今年雨水大， 哦， 水量多， 哦， 景色特别的好看， 哦， 而且的话，现在的话，其实真的，我觉得郊区的话，这些绿化和一些服务设施做得很到位。它沿途有修了好多观景台， 嗯， 而且在河边呢还修了好多的木栈道， 嗯， 啊，你可以在那个水边去来走走啊。我觉得那这个就是例如我觉得到那个采石河的话，你们可以随便找一个观景台停下来， 嗯， 然后再去水边玩，里边小鱼小虾特别特别多 哦 啊， 这就是晚饭是不是？ 你捞不了那么多 啊， 而且禁止捕捞 啊，禁止 原生鱼 啊， 是吧？你可以拿出来看是吧？你拍拍照， 捞出来看， 对， 啊、 你现在流 不能看太久，看太久就死了，是不是？ 现在都带孩子出去，好多人都开始就是专门网上都有卖的啊，就是那个观察盒 哦， 就是透明的，然后里头甚至有刻度。然后你无论是昆虫也好，还是鱼也好，你放在里头，你可以拍照 哦， 要不然你不好拍啊。 哦， 啊，有专门卖观察盒的 啊、 哦。然后 观察完了再给人倒回去 啊。对呀、 啊， 那你再放回就完了、 啊。对对对对，这非常好 啊， 啊，爱护自然啊。 所以说，这以前没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都有， 嗯、 你要可以装备一个在这、 嗯、 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不错。顺着条河一直一直往下走， 嗯，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如果要喜欢网上的一些那个看的那些东西的话。有一个叫所谓网红打卡的，有一个叫翠鸟谷， 嗯， 啊，听这名就很幽静、优雅的一地儿、 啊， 对，好多人都往那边去， 啊， 就那个地方的话，它有一些那个沙滩又临水，然后而且往里头的话就很清，而且有一个桥，我觉得那桥拍照片特好看，啊，你要是愿意的话，我觉得可以在那儿，附近啊，和露个营，找个安全的地位， 啊， 露个营啊，然后野个餐呀、啊。哎，我觉得那儿真是水声潺潺，而且那个水都是极其的清澈， 哦、 无论你说半米一米深，都直接能看到水底特别漂亮的鹅卵石， 嗯， 都非常的好看， 嗯， 就非常适合你们的这种露营的这种感觉。 哦， 然后这条路的话，如果一直往下走的话，应该是到就是宝山镇， 嗯 嗯、但是呢，我是觉得因为宝山那边我老去，那白河那条线我就老去，我呢没有往那边走，我没有往那边走的话，我就是。走他那个有一个叫上墨，有一个那个庙上路和大庙路，就是也是往左拐的一条路，这条路就人更少，因为它相对来说离了那条主河道了，但是它旁边也有小溪，而且呢，如果你要到了那个中间的地方，它有当地村民，就是有一点拦河坝，有一小湖的那个概念，几乎就没有人，而且那个杨树林还有那小亭。拍出照片来特别特别好看，特别的清幽。 嗯， 啊，就是到了这儿的话，其实已经离京很远了。假如你要这时候想回去了，或者是累了， 嗯， 这条路一直往前绕，就不用走回头路，就不用走那个、 哦、 刚才说那个宝川那个四宝路。 四宝路，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回到、嗯、绕回到四海镇。 嗯， 你可以不走回头路。 哦，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 是是、啊、 而且 结婚的习俗是不是不能走回头路？ 我觉得出来玩的话，我反正也希望就是 我也 多看一眼 啊，对对对， 多看看地儿吧，我绕一圈也没问题。而且这条路上也是基本上没有像那个就是外面的游人 啊， 而且还留存了好多那个小村子 哦 啊，例如其中有一个村叫上花楼， 嗯， 这上花楼那个村子你可以往山 顶看，整个这一片还是挺浪漫的，是不是？上花楼什么珍珠什么的， 别老瞎想。这个花楼可能是跟长城有关系，那边有几个那个敌台 哦， 就是如果你要愿意来这儿的话，你还可以去看看这个长城敌台， 嗯 啊，我觉得这条线路也没问题， 嗯， 但是我当时不想回去，我还是回到了那个四宝路上， 嗯， 但四宝路了以后呢？我也不太想那个奔那个宝山镇， 嗯， 它还有一条路，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看， 嗯， 是叫那个小千小路， 嗯， 这千小路呢，沿途呢有几个点儿， 嗯， 像例如仓米道村， 嗯， 听这名儿可能好多人不知道， 嗯， 其实就好多人你看就说那个奔了 仓米道村， 京 西道是不是啊？ 是道路的道 哦哦，我以为是出米的地儿呢、 但是跟米有关系 啊 啊，因为这个、你现在的话一说那个延庆的话，你说那个白河地方叫百里画廊， 对， 其实北京最早号称百里画廊的是十渡那边 哦， 号称是叫百里画廊 啊，对对对， 但是延庆这边后来百里画廊做火了 啊， 没人提十渡了， 现在全国到处都有百里画廊， 但实际上 是是 延庆的这个百里画廊。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也不叫百里画廊，那是后来起的 啊。 以前叫仓米古道 哦， 你看仓米道村、仓米古道、 哦， 这 跟这儿来的， 对，是这儿来的，是什么意思啊？就过去的话，山里头它缺粮食， 嗯 啊，需要运这些那个就是米啊什么的进山 哦， 然后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仓米，就是运粮的一条道所经过的地儿、 哦， 而且这个呢盘山， 然后又那个到了山脊的时候，你可以从山脊上，它有一个休息的那些。现在我觉得这个旅游特别好嘛，就是留了好多那个让你观赏的那个 小亭子、 小亭子呀，或者说休息区啊，你可以停车来看。然后从某个角度，你能可以看到前头就是它那个盘山路一圈一圈的绕着山脊一家家的走。某个角度，你能一下拍出来好几个山那个山路拐弯的地方。非常好看啊！我觉得往上走就往下走就很好，而且的话，现在去。我前几天去的时候，山上的话，那个就是那个护坡的那个所，一般都是说盘山虎，其实不是，大部分都是五叶地锦，都已经开始泛红了，我相信十一的时候肯定已经都很红了，而且现在颜色的话，山里头颜色已经有黄的，甚至有的杨树叶都开始掉了，所以说颜色非常丰富，就十一的期间，如果你要能来的话，然后从这条路的话，这个千晓路再往下走，就奔了那个千家店了，千家店这地方呢，我觉得可看的也很多。首先是珍珠湖，而且那边还有桂花木森林公园，就是过去的这是上亿年的桂花木，甚至还有恐龙的足印。 恐龙的足印， 哎，对，北京唯一的恐龙 的 脚印，真的恐龙的脚印，真是恐龙的脚印， 不是人造的， 不是什么人造， 这得多大一个脚印？ 有个十厘米左右，它一排 小恐龙，十厘米可不是小恐龙吗？我脚还26.5厘米呢，恐龙脚十厘米， 差不多十多厘米吧。 啊，小恐龙， 反正它一片有大有小的都有各种，有好几种。但是你现在不一定能看得见 啊， 因为那个自打发现了以后呢，它其实就在马路边上 啊。 但是一般人以前开车从来没人注意过，就斜着一块整个山崖的一块岩石上。但是后来为了保护，给拿布扇起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扇没扇啊。但是它旁边呢会有一些标志，会有一个牌子讲解牌，有它的照片，有它的文字啊。你要带孩子们，说孩子都喜欢恐龙 啊， 让你说看看恐龙，再看看这照片啊。你要实在不行，咱们去看桂花木，看真的那个化石在哪儿，都在那一片啊。可以愿意去看，可以看看 啊。 而且在这条那个千家店那边，白河它是以白河沿线嘛，白河还有一条支流，刚才说是菜市河流，它还有一条支流是黑河，黑河的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支流。这里头呢有一个那个花盆村，我特别喜欢花盆村里头有一个关帝庙。因为这关帝庙为什么，就首先我因为喜欢这些老庙和老壁画 啊，对， 就别的庙的话，你要是关帝庙，可能就是关帝圣迹图。然后，但是这个庙里头有三种壁画，除了关帝圣迹图以外，还有地狱二十四，但是应该是72司，它是简写的20司。还有龙王行雨图。哎，我觉得挺好，就是三种不同的寺庙壁画集于在一个寺庙里头，很少见，而且保存的还比较好。我觉得可以，你要愿意的话，正好往那边走，可以去看看。而且千家店现在跟四海镇一样，它也做了一个类似于四季花海的花海，你要说走到这儿的话，像小女生什么的愿意的话，在这儿拍拍照也很好。这比那个四海镇那个人要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景色也还不错。然后从这个延庆的这个就是这个千家店，那个千家村的那个旁边呢有一个村，原来叫牌子岭，后来改成长寿村了。为什么改成长寿村啊？这村里边有一棵号称明朝朱棣手植的一棵古榆树，号称600年的老榆树，当地村民就是都把它给系上红绳，然后祈寿或者祈福所以后来改成叫长寿岭村了，这你要愿意的话，因为就都是路过，我说的所有都可以路过，你要愿意的话，可以在那儿吃饭也好，在那儿看树也好，这都没问题，然后顺着这条路再往前走，就出了那个等于是那个就是百里画廊的这个范围，然后进入那个那香龙路，那个龙就是龙庆峡，香呢叫香营，从香龙这条路上呢，反正也有好多特别多的民宿，你要选的话，这边就更多了，包括能到旧县，旧县这边 羊蝎子，是不是？ 旧县的话，羊蝎子特别有名，是吧？ 对对对， 那个因为 全国各地都开的 是总店，那是靖州县羊蝎子的总店 发源地， 对，你要愿意吃可以吃，而且那边还有一个菜。就是当地村民老跟我推荐的遮罗菜，这个 遮罗菜让您吃剩饭是不是啊？ 但是做的很好吃，而且还挺实惠的 啊。 那门口人也挺多，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餐馆我也挺爱吃的，叫什么铁锅炖还是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啊。 但是反正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他们那个大锅，就是在一张桌子上，有分别有三个，有好几个那个